第四十八节，亏欠、终结与整体性。在这部探索的框架内，只能初步的从存在论上标化终结与整体性的特征。要充分完成这一工作，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提供出一般终结与一般整体性的形式结构，同时还需悉行解释这两种现象的种种可能的结构演变。这些演变分属于各个领域，也就是说它们是非形式化的，同分属各种特定课题的存在者相关联，并为这些存在者的存在所决定的。这后一项任务复又以充分确切的积极的阐释了要求把存在者整体划分为各种领域的诸种存在方式为前提，而对这些存在方式的领会又要求已经澄清了的一般存在观念。要适当地完成对终结与整体性的存在论分析，这一任务不仅会由于课题的庞杂，而且也会由于一种原则性的困难而告失败。要胜任这一任务，恰恰已必须把在这一探索中所寻求的东西，一般存在的意义，预先设定为已被找到和已经熟知的。在终结与整体性的诸种演变中，下列考察的主要兴趣在于那些作为此在的存在论规定性而能引导对这一存在者的原始阐释的演变。当我们始终从此在已经提供出来的生存论建构着眼时，我们必须试着断定那些首先挤上前来的终结概念与整体性概念在存在论上是如何不适合于此在。尽管这些概念在范畴上也颇不确定，排除这类概念的工作必然进一步发展为把这些概念积极地安排到它特有的领域中去。这样一来，就其作为生存论环节的演化形式而对终结与整体性所进行的领会就得到巩固，而这就保障了从存在论上阐释死亡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说此在的终结与整体性的分析跨度如此之大，这却并不就是说应该沿演绎的途径来获得终结与整体性的概念。相反，倒应得从此在本身获取它临终到头的生存的意义，并显示这种终结如何能组建这一生存着的存在者的整体存在。前面讨论死亡时所获得的东西可以用三个命题来表达出来。一，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包含有一种它将是的上位，即始终亏欠的东西。二，向来尚未到头的存在的临终到头，以此在方式提进亏欠，具有不在此在的性质。三，临终到头包括着一种对每一此在都全然不能代理的存在样式，在此在身上存在着一种持续的不完满性，这种不完满性随着死亡告终，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只要此在存在，这种上位就属于此在，这一现象实情可得而被阐释为亏欠吗？我们就何种存在者而言，亏欠这个字眼儿一指虽然属于一个存在者但仍确如的东西。亏欠作为缺失奠基在一种归属状态中，例如在结算债务时还有待收取的余额就还亏欠着，亏欠的东西还是不能使用的。勾销债务作为提进亏欠意味着收齐，这就是说余额相继到来，就好像借此把尚未填充起来直至现在的总额齐拢。所以亏欠就一指一其关处的东西尚未并拢。从存在论上来看，其中就有着有待集拢的片段的不上手状态，这些片段具有与已经上手的片段相同的存在方式， 而已经上手的片段则并不由于收其余额而改变它自己的存在方式。现有的不齐全可以通过及其主片段而勾销。有某种亏欠的存在者具有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我们把齐全与基于齐全的不齐全标化为总额。不齐全就归属于齐全的这样一种样式。这种不齐全或作为亏欠的欠缺，却绝不能从存在论上规定上位。因为上位作为可能的死亡属于此在，而这种存在者却根本不具有某种室内上手事物的存在方式。此在作为存在者在其形成中存在，直至终其形成，而从它本身方面随便以什么方式和在什么地方已经上到手头的东西则陆续拢集片段。此在这种存在者的齐全不能由这种陆续拢集片段的办法组建起来，并非只有当此在尚未已填满了的此在才使齐全的存在，完全不是这样。到那时它恰恰不再存在了，此在恰恰已经以这种方式生存，其他的尚未是属于它的。但难道没有这样一种存在者吗？它不必具有此在的存在方式，却如其所知的那样存在着，同时又有某种尚未归属于它。例如人们可以说，月亮不到盈满就总还有一角亏欠着，这种尚未随着覆盖月亮的阴影消退而逐渐缩小，但这时月亮却总以作为整体而现成摆在那里。我们且不说月亮即使在盈满时也不能被整体的把握，而且这里的尚未也绝不意味着相互归属的诸部分的尚未齐全存在，而只是设于道以知觉方式进行把捉。但属于此在的尚未却始终不仅仅是临时的，时而对自己与他人的经验不可通达，此在根本就尚未现实的存在。问题并非设于对此在时的尚未的把捉，而是设于这一尚未的可能的存在或不存在。此在必须生成为它尚未是的东西本身，这就是说它必须是这种东西本身。因而为了能够以参照的方式来规定尚未的此在是的存在，我们必须把其存在方式中包含有生成的存在者考察一番。例如不成熟的果子渐趋于成熟，在这种成熟过程中，果实尚未是的那种东西绝不是作为尚未现成的片段集拢到果实上来的，它自己把自己带向成熟，这一点标化出它作为果实的存在。如果果实不从它本身方面趋向成熟，则一切可以附加上去的设想之事都无法消除这一存在者的不成熟。不成熟的这种尚未并非一指一种悬搁在外的他者，仿佛这个他者可以以对果实无所谓的方式依他和供他现成存在。不成熟这种尚未在果实特有的存在方式中意指着果实本身。尚未充盈的总额作为一种上手事物对欠缺的未上手的余额是无所谓的，严格说来他对之既不是无所谓的也不是有所谓的。但不仅正在成熟的果实对不成熟这样一种他自己的他者不是无所谓的，而且他就在成熟过程中是这种不成熟。尚未已经被包括到果实的本己存在之中，这时他绝不是作为随随便便的规定性，而是作为组建因素。与此相当，只要此在存在，它也向来已是它的上位。 构成此在的非整体性的东西是不断先行于自身，它不是一种齐全的总额上还有亏欠，更不是指尚未成为可通达的，它是一种此在作为它所示的存在者，向来就不得不是的尚未。但在把它同果实的不成熟相参照之时，虽也显示出某种相符之处，却又显示出本质的区别。重视这种区别，也就认识到从前对终结与终结所说的话是多么不确定。诚然，成熟过程这种果实特有的存在同此在一样，在某种尚待借说的意义上，向来也已经是它的上位。但若说在这一点上，成熟过程作为上位的存在方式，从形式上看同此在相吻合，却不能意味着即使从存在论上的终结结构着眼，成熟这种死终结也同死亡这种终结是一回事儿。随着成熟，果实也就完成了，此在所达到的死亡竟也是这种意义上的完成吗？诚然，随着死亡，此在也就完成了它的形成，但它也必定随着死亡穷尽了它特有的种种可能性吗？不倒是它恰恰被取走了这些可能性吗？未完成的此在却也终结结束了。另一方面，此在也不见得要随着死亡才成熟，它蛮可能在终结之前就已超过成熟了，它多半就在半完成中结束了，要么就是在崩溃或疲竭中结束了。结束不必等于说完成，问题变得更紧迫，究竟需在何种意义上把死理解为此在的结束？结束首先意味着停止，而其存在论的意义各不相同，雨停了，它不再现成存在，路止了，这一结束并不使路消逝，而是这一停止把路确定为这一条现成的路，所以停止的这种结束可以意味着过渡到不现成状态，但也可以意味着恰恰随着终结才是现成的，这后一种结束复又可以对一种未就绪的现成事物进行规定，一条正在修建的路中断了，但它也可以组建一件现成事物的就绪，随着最后一笔一幅画就绪了。但就绪这种结束并非都包括在完成之中，反过来，凡要完成之事都必须达到它的可能的就绪，完成是基于就绪的一种样式，而就绪本身则只可能是现成在手事物或当下上手事物的规定，而在消失这一意义上的结束也还可能相应于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发生变化。雨到头了，这是说消失了，面包到头了，这是说用尽了，不再能作为上手事物加以利用了。结束的这些样式中没有一种可以恰当的标化作为此在之终结的死亡，如果在结束的上述寓意下把死领会为到头，那么此在从而就被设定为现成事物或上手事物了。在死亡中，此在并未完成，也非简单的消失，更不曾就绪或作为上手事物颇可利用，只要此在存在，它就始终已经是它的上位，同样它也总已经是它的终结。死所意指的结束意味着不是此在的存在到头，而是这一存在者的一种向终结存在，死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刚一降生人就立刻老得足以去死。结束作为向终结存在，从存在论上必须要求从此在的存在方式来扩心，可以设想也只有从对结束的生存论规定才能了结终结之前的上位， 怎么可能以生存方式存在？而且这一整体性尚不是由作为终结的死亡组建起来的话，那么向终结存在的生存论阐发就不可能提供出充分的基地来解说所谓的此在的整体性所可能具有的意义。我们曾尝试从对尚未的澄清出发，经由对结束的特征标化而达到对此在世的整体性的领会。这一尝试还不会引致我们的目标，它只是从反面显示出此在向来所示的那一尚未反对把自己作为亏欠来解释。此在生存着就像之存在的那一终结还一直是不适当的由存在到头来规定的，但这种考察同时却应表明它的进程必须倒转过来，只有明确无误地依循此在的存在建构来制定方向，对所向的现象尚未存在结束整体性的正面的特征描述这才会成功。但这种明白无误却是靠反对各种歧途而从反面得到保障的，这就需要洞见在存在论上立乎此在的种种终结结构与整体性结构都归属于何种领域。生存论分析对死亡及其终结性质的正面阐释则是以前此获得的此在基本结建构即操心这种现象为基线来进行的。 家常读书制作，感谢您的收听。